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平凡世界的声音，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。当你听到，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，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，陪着你， 陪着你。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。你好，我是思萌。今天的北京从上午开始风是越来越大了，所以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，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披一件外套，不要着凉了。如果在车里面的话就会还好一点，不过有风，我们可以把音乐和祝福送得更远一点。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。在今天这样一个有风的日子里，让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朋友、家人还有爱人。在听到广播当中的歌曲的同时，听到在音乐背后的那些祝福和想念。今天的午后时光列车开场曲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苏东的点播，来自逃跑计划，非常适合开车的时候来听的一首歌，阳光照进回忆里。 彩虹没有出现。 但愿阳光照进回忆，来自逃跑计划，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明的畅快感。每次听这首歌，我都很想下定决心，第二天一定要晨跑。无奈我的床实在是太想念我了。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底部的留言栏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，还有一段在今天在中午想要分享的心情，一并的给我你的祝福，你的想念都可以告诉我，在今天我们可以把声音传得更远更远。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 Silence， 他说2016年呢元旦，因为他的一句玩笑话，我逞强上台唱了这首红豆，唱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忍住，在教室里面跟他表白了。他就坐在第二排中间靠左的位置，穿着白色羽绒服。而后来毕业工作，我们之间越走越远。这一年半的时间，我只听这一首歌，那就是《红豆》。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，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。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之亲吻的温柔，可能在我左右才追求孤独的自由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戏上流。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

他说风终于来了，想点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，期待夏天的到来，同样也是期待暑假。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是身材非常非常苗条的啊，所以我也要提醒各位千万不要被风吹倒了。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， 他说想为自己的爸爸点播一首旅行团乐队的父亲，谢谢爸爸多年的养育之恩，也要恭喜爸爸刚刚在北京市传统武术锦标赛获得了冠军，祝愿他在五月冠军赛能够继续的创造佳绩，永远年轻。父亲送给你。 你依然在那里守候，岁月里是你的哀愁，我走了，你等着，像灯火照亮我。没有人会放弃追求，为我你肯失去所有。 这首歌的间奏当中，我要再重新的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点歌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，同时你想送出的祝福想念，对于身边的朋友家人爱人都可以。在下面呢，我要用两首歌来为你串联这段故事。他来自一对年轻的夫妻，在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当中重新找回了两个人的感动。从认识到恋爱到结婚，现在八年多了，女儿呢都已经快两岁了，这么多年老婆一点都没有减少，她的脾气还是那么的暴躁，开车出去走错路或者是找不到公交，他都会发脾气。他把洗好的衣服递给我，我有时候会不小心的掉在地上，老婆还是会发脾气。时间长了我也很委屈，白天在外面辛苦工作，晚上回家还要受气，有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会和老婆大吵大闹，吵完呢又觉得对女儿的影响不好，所以心里面很酸。昨天晚上加班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， 我看到女儿趴在客厅的沙发上还在看动画片，而老婆已经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可她睡着的时候一只手还在护着女儿，生怕她从沙发上摔下去。那一刻我很心疼我老婆。昨天晚上看到老婆那样，我拿了一个薄毯子盖在老婆的身上，让她赶紧睡，然后她一下子就坐了起来，催着我赶紧睡觉。到最后我不知道她是几点睡的，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老婆已经把早餐全部都准备好了，整整齐齐。我去公司的路上她已经带着女儿出门散步了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很希望她能够稍微的温柔一点，脾气不要那么的暴躁。可是我现在渐渐的明白，老婆呀，她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贴心的话从来是不说出来的，而是放在心里面一件一件的把它做出来。这几年她一直在用辛苦和关爱为我们的家营造一个温暖的港湾。可以这么说啊，没有我的老婆就没有这个家。就像陈洁仪的这首歌，很简单的三个字，喜欢你。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。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

各位好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。4月27号到5月31号，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再次如约而至。本届艺术节分为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展览、协中协、公益教育活动六大板块。19个国家和地区，44个优秀表演艺术团体，近800位中外艺术家，130场演出，3个艺术展和多项公益艺术教育活动。中国传统与当代的精品力作，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精华，将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逐一亮相北京，带给市民丰富纯正的艺术享受。话剧《皇城根》将从今天开始在菊影剧场上演，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8号。这是一部讲述传统手工艺传承的故事。吹糖人的爷爷用手艺养活了一家人，喜欢传统文化的孙子想要继承爷爷的手艺，父亲却强烈反对。全剧带有一种浓浓的旧情怀。从今天开始到本月7号，话剧《恒星》将在蓬蒿剧场上演。这是一部引领观众认识自闭症群体的公益戏剧作品，用喜剧的形式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一个有温度的故事，同时用超现实手法呈现戏剧冲突，为观众展示自闭人群的世界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午间的放松时刻来点一首歌送祝福。比如说在今天半点之后的这首开场曲，就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 Lucas 的点播啊。这首歌也是李荣浩的成名作了，可以说是一起来听听。在这首开场曲当中，我们找一找今天大风当中的北京的活力节奏。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，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。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，多么听话多奸诈，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，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请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在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，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，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 要是能重来，如果要选李白，哦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。要是能重来，如果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如果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 这是一首听着不太难，但是唱起来有些费力的歌，特别是李荣浩的那种慵懒的状态，包括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舞台上弹吉他的时候，那个画面简直是太帅了。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一起来点歌，在公众平台上写一首想点播的歌曲，还有一段此时此刻你最想说的、最想分享出来的心情告诉我就可以了。在公众平台上的 Alex 他说，大学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心情不太好，班上有一个女生就给我唱了这首歌，所以今天想想要点播一下。因为这首歌我们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，那是我的初恋。我还不太懂爱情，因为一点小事就会闹分手，我会删除她的所有的联系方式，而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我，遇到了她想要的人，或者说遇到了更适合她的那一位，而我却再也没有找到能够为我打开心墙的人了。今天点播这首歌，还很想借着这段旋律为他说一声抱歉，真心的祝福他，我很想他。 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。

马上收听我们的节目，因为这首歌可能是浓缩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点点滴滴，心语心愿，送给你。 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，装作漠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你，怪自己没勇气。 在这首歌之后，我们要进一个片花，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片花，因为在之后的每一期节目当中，在这段片花之后，会为你带来一段音乐背后的故事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，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说过，我很喜欢地铁这样的交通工具，因为在里面它几乎浓缩了整个城市的状态，早高峰的拥挤，晚高峰的疲惫，周末的开心，还有一个人的落寞。也是因为地铁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可以听，比如说李宗盛写过《伤心地铁》，比如说羽泉写过《开往春天的地铁》，而今天这首关于地铁的歌，来自刘锦泽。刘锦泽从小很喜欢唱歌，但是因为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变声期，继而呢转向了他同样热爱的美术专业。通过美术专业，他考进大学，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就决定学习唱歌，转向了声乐专业。刘锦泽说，北京和上海的地铁都给他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，特别是当一个人刚刚来到一个大城市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朋友，没有什么聚会，反而会留下很多很多时间用来观察和思考。他很喜欢在地铁里面看人，每个人当下的状态好像都藏着一段不太特别，或者说不太凡响的一种经历。看得多了，就想把这些看到的人、看到的故事一首一首的写下来、唱出来，所以就有了这一首歌《十点半的地铁》。刘锦泽希望这首歌能够给我们一种力量，即便是生活不如意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要像地铁一样一站一站的走下去。 十点半的地铁，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。温柔的风，轻轻的、轻轻的、轻轻的吹。身边的姑娘，胖胖的她，重重的靠着我睡。我没有推，我不忍心推，她看起来好累。矮下了身子向后仰，我懒散地伸长了腿。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，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，她睡得找不到北。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，我也疲倦了。 见的地方，悲伤的难过的，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，城市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，尽管他千疮百孔仍在夜里笑得冷眼漂亮，我已疲倦了，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，沉重的烫手的，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，等到了站下了车，一下的路还有好长，不去想管他呢，让风吹在我脸上，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，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，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，我没有推，我不忍心推，她看起来好累。 我们经常感叹这样的歌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，怎么能够唱进每个人的心里面，听过故事可能才知道他们在地铁当中，他们在这些旋律当中真正经历的事情，记录下来就是一首完美的佳作了。好了，不要让这样的情绪来延续下去，还是要把节奏提起来的。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FJ 的点播，SHE 的痛快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明天中午12点，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。我是思萌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。 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，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，欢迎光临。 自行事，春入摇身必四围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个别策划征集清明寄语，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，写出你的祝福。